第85集，许林倒是急了， 这不就是范闲吗？那些人是亡命徒，眼下撕破脸了，谁知道能做出什么事情？ 他越说越觉得不甘心，音量些微拔高。 再说，难道我们就这么任性马的要挟，替他弟弟脱罪？ 傅云宪抽烟没叼上，取火点燃。 不会。 他深吸一口，突然转移话题问许林， 我没问过你，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？ 即使许林带着一个感天动地的故事前来，傅云宪对他的关注依然不够。在他眼里，这只是一个以一当三的助手，一个孺子可教的徒弟，而不是故人。许林说了个年份，傅云宪略一思索，离他替这位母子打赢官司才过去3年，不禁问， 那时你还没有成年，一个人生活？ 许林微微一愣，片刻后才说， 我妈过世前带我住进了棚户区，左右邻居都很好，东一碗水西一口饭的，就这么长大了。 不容易。 傅云宪轻笑，又抽了一口烟，继续问， 你爸呢？没趁机断了该给你的抚养费？ 一开始没断，后来就断了，但那时我也差不多成年了。 许林无意识地抬眼与傅云宪在后视镜中仓促地对视了一眼，这个男人面无表情时，脸部轮廓就显得过于冷硬深邃，一双眼睛也寒淋淋。傅云宪深深地注视着许林，随即点了点头。他嘱咐司机先把车开去酒店，对许林说， 今晚不要阅卷了，累就早点休息。 许林下车之后，傅云宪被送到了机场。下了车头一件事就是给这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打电话，他们交情甚笃。 两件事情， 傅云宪说。 第一件，替我联系马炳全所在看守所的教导员。 第二件，上回让你调查背景的那个许林，再查一查。对方问他， 还能怎么查呀？ 傅云宪给了4个字， 巨细无遗。 我国刑事诉讼法有一条规定，死刑执行前若罪犯揭发犯罪事实或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，可能需要改判的，应当停止执行死刑。傅云宪的办法很简单，也很实用，再挖出一个贩毒案件。干缉毒的警察一般都有自己的线人，有些真心为国为民想打击犯罪，也有一些秉性恶劣，喂饱的时候是狗，背过身就是一条饥饿凶残的狼，所以找一个那样的线人出来背锅并不难。狗咬狗，黑吃黑，就看怎么操作了。操作好了，皆大欢喜，一旦操作失误，自己也跟着自己的当事人一起进去了。傅云宪深谙各种门道，给丁奇范明之流支过这样的招，但近些年再没这么干过。能屈能伸自古都是大智慧，许苏屈了几天，自存已经跟那几个绑匪混熟了，心思便如破土之牙开始蠢动起来。许苏并不想只是抻长了脖子等着傅云宪来接，他另有打算。见绑匪们基本不再拿他当个外人，这天许苏照常点外卖，但多耍了个花枪，跟那个好说话的绑匪悄悄商量，说郊区蚊虫多，自己被叮咬的犯了皮炎，晚上实在睡不着，要对方回来时顺便烧几颗抗过敏的普尔敏。许苏没被虫咬，也没犯皮炎，是他自己挠出来的，用手不够还在家具上蹭，挠得两条胳膊血痕累累，看上去跟真的一样。但绑匪怕他吞药自杀，也不敢多给，只给了2片，还非得让他当面吞下去。许苏假装吃药，其实把药片藏在舌头下面，趁人不备吐了出来。他悄悄把药片碾碎，捡了张掉在地上的口香糖包装纸，包好藏妥。许苏刚把药片收好，就来了2个男人，不由分说的 将他五花大绑，连眼睛也用黑布蒙上，把他推出了门，推上了车。他们说带他去见傅云县。听哒哒哒的引擎声，这应该是一辆很破的二手车。一路跑一路颠，途经收费站，许苏被身边的一个绑匪拿帽子盖住了脸，没被任何人发现。他知道自己不在 S 市内，而在 S 市的近郊，结合离削皮帽的19分钟车程，大致方位就确定了。归功于几年人事生涯，许苏是会看脸色辨人生的。蒙眼前他含蓄又活泼，蒙眼后他便温顺又乖巧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绑匪们愈发肆无忌惮，天南地北的胡侃，最后说起了马炳全的案子。一个人说， 老六命大，枪毙了那么多个，唯独他跑了。 许苏一听来了精神， 跑了的意思是免于起诉，这不寻常啊。 别的绑匪比他还精神，忙问， 哎，怎么跑了？没被抓着？ 前一个人又说了些，许苏听明白了，那个老六名叫尚平，估计也不是真名，因为是个六指儿，大家也都习惯了叫他绰号，反正是当地挺出名的一个坏坯子，平时偷摸砸抢惯了，看守所跟他家一样，屡进屡出。起初老六想跟着马炳元混，后来不知怎么的倒跟了马炳全，再后来就遇上警察上门缉毒，一锅端了马炳全的老巢。然而在场共20个人，19个都被抓了，就跑了他一个。警方那边至今都没有出通缉令，可能压根就没注意到这个小角色。绑匪们自己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大问题，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，蛇跑兔子窜的都正常，没被抓着的是命好，被抓的得怪自己不够机灵。但许苏觉得蹊跷，以前他总帮着韩建办案，也听韩建提过一个六指，那也是一起毒品案子，当时韩建做了充分准备替那人做无偿辩护，结果同案的案犯都判了，唯独他被另案处理，最后也不知是判了还是没判，因为手指异于常人，韩建记忆深刻，也就跟许苏多提了一句。即便不是同一个人，那也够蹊跷的。出于法律工作者的敏锐直觉，他认为老六就是警方的线人，这案子存在特情。许苏正瞎琢磨着，目的地似乎到了，他跟个囚犯似的被押下车，押送进门。蒙眼的布刚被摘下，刺眼的强光射来，许苏第一眼就看见了傅云县。这次见面跟鹊桥相会似的，何其不易。傅云县应该是刚刚下了庭，身上穿着挺拔的深色西装，他坐在主座平静地看着他，像是看山看水看路人甲，眼神倒是一贯的犀利。喽啰们还是管他叫傅爷，说把人带来了，然后在身后推了许苏一把，让他自己走过去。